书香中国北京阅读镜，阅读加我一个。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6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狄仁杰顺着宋秀才留下的曲谱找到了朱红，得知这宋秀才来金华的真正目的是要找到杀父的仇人，这案子总算是往前迈了一步。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就在当天的晚宴之上又发生了一起血案，蓝宝石坊的小凤凰被人神秘地杀死在后台了。两桩命案搅在一起，把狄仁杰搞得晕头转向，如意法师古怪的举止更是让案情疑云重重。传闻狐狸精犯下午夜血案，年轻的秀才惨死家中，一首毛骨悚然的鬼曲竟然让歌女命丧官府。两桩人命案牵出一段情理难分的往事，跨越18年又将如何查得真凶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黑狐凶案第6集。罗应元的文人晚宴可以说是不欢而散，新的人命案子把这中秋佳节的气氛全破坏了。狄仁杰虽说断案如神，但这两起案子也让他犯了愁，他心里有无数的疑问。最先要查清楚的就是这惨死在衙门里的小凤凰。第二天一大早天刚亮，狄仁杰就起来了，吃过早饭，他雇了一顶轿子直奔蓝宝石坊。这蓝宝石坊的主人是一个珠光宝气的胖女人，嘴唇抹得猩红一片，3-4重下巴堆在脖子前头。狄仁杰说明来意，听说是官府来的人，这胖女人不敢怠慢呢，一五一十的把这小凤凰的情况都说了。这小凤凰也是一个苦命的孩子，是被家人卖进青楼的。这姑娘聪明伶俐，跳舞跳得很好，就是平常为人呢阴晴不定的，也不爱说话，除了朱红她几乎没有别的朋友。狄仁杰听到这儿，心里顿时觉得蹊跷，这小凤凰平时这么孤僻，怎么会招来杀身之祸，莫名其妙的被人杀死了呢？难道说真的是那首黑狐曲带来的厄运吗？狄仁杰不死心，继续追问，房主，那您可认识玉兰小姐呀？胖女人轻笑两声，白鹿观的玉兰谁不知道啊，早些年他也是风月场上的红角儿啊。哦， 那玉兰小姐跟小凤凰可有过来往啊？胖女人想了想，他们俩倒是认识，交情怎么样可就不好说了。前几天玉兰好像来找过小凤凰，待了一会儿就走了，不知道两个人说了些什么。狄仁杰点点头，问到这儿也差不多了。狄仁杰起身告辞，马不停蹄的又赶回了县衙。从小凤凰到朱红，再由朱红到宋秀才，一首黑狐曲把三个人连在了一起。狄仁杰隐约觉得这两起命案之间似乎有着一种不易察觉的关系。回到县衙，狄仁杰把最新的情况汇报给罗应元，之后就一头扎进县衙的书库里边，想去翻看宋秀才查过的档案。书库里边各类的史料档案分门别类，码放得整整齐齐，很有条理。狄仁杰找出18年前金华县的悬案，这一看呢，不由得是眉头紧锁。好家伙，十几个大箱子，这得找到哪年哪月呀？狄仁杰面对着资料直发愁，旁边这管书库的老头看见了，慢慢悠悠地走过来。老爷，您想找什么资料啊？ 啊，我要找18年前的一桩悬案。 悬案？ 老头眯缝着眼睛想了想， 18年前啊，当时就一个九太子谋反的案子闹得沸沸扬扬，没听说还有什么悬案呢。 您看这资料里头大部分都是关于九太子谋反的，其他的都是一些小偷小摸的案子。 没有？ 狄仁杰一阵的失望，他看看这些箱子，资料这么多，看来当年九太子谋反可是牵连了不少人呐。忽然狄仁杰灵光一闪， 牵连？对呀， 没准宋秀才要找的资料就在这九太子谋反的案子里头。狄仁杰赶紧询问，当年九太子谋反有没有被冤枉牵连进去的呀？ 书库老头想了想，被冤枉的这倒不至于吧，我记得当年排查的很严格，没有证据钦差大臣是不会随便拿人的。不过我倒是听人说有个姓莫的将军挺冤枉，他都退休了还被朝廷砍头抄家了。 狄仁杰听到这个消息，就像迷路的时候看见了北斗星，赶紧找出莫将军的案子仔细翻读。18年前九太子谋反败露，朝廷派钦差大臣来追查九太子余党，当时莫将军已经隐退官场，但是有人写了一封匿名信，揭发他是九太子的同谋，还指出他们家藏匿密信的阁楼。钦差大臣不敢怠慢，赶紧带人就去了莫将军府上搜查，果然查到了两封他跟九太子的通信。莫将军就这样被定了罪，他和两个业已成年的儿子被斩首示众，家产被抄，所有的家眷也被卖为奴隶。这份档案的后面还附着一张人名单，里边记录着莫将军的五个妻妾和子女。 狄仁杰惊奇地发现，这莫将军的第二房小妾正是姓宋。他在莫将军被斩首的前一天晚上悬梁自尽了，身后留下一个年仅5岁的儿子，名叫伊文。 宋伊文，这正是被杀的宋秀才呀。狄仁杰长出了一口气，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意。可是紧接着新问题又来了，宋秀才费尽周折来金华找仇人，想必他手上一定有证据， 能为父亲洗刷罪过。可事发当年，他只是一个5岁的孩子，他又如何知道父亲是被冤枉的呢？狄仁杰翻开人名单，下面就是那封匿名信的副本。从行文风格来看，写信的这个人很有学问，字里行间是滴水不漏，一手的好文笔。这个人竟然能够指出藏匿密信的具体地点，看来他对莫将军和九太子都十分的熟悉，而且发出匿名信之后，他一直没去领赏钱。由此断定，这个人的身份不同寻常。狄仁杰捋着胡子仔细的推敲，九太子的密信里边都加盖了他的私人印章，要伪造不太可能，而且当年的钦差是朝廷里的正直大臣，不会平白无故的就妄杀好人。那这宋秀才的手里到底有什么证据能洗刷他父亲的弥天大罪呢？当年他才5岁，这一切又是谁告诉他的呢？宋秀才现在已经被杀，看来要查清此案，还必须要找到他的娘家人。想到这儿，狄仁杰又找来当年宋氏一族纳税的册子，想从这个册子里边寻找一下线索。这本册子已经旧得发黄了，这页面上的字迹也有些看不清了。不过好在这金华县姓宋的人不多，既然这宋家把亲闺女给别人做了填房，这家里头一定不富裕。狄仁杰就捡着纳税少的先看，果不其然，不大一会儿他就查到了线索，发现这宋秀才还有一个姨妈活在世上，她嫁给了一个陶瓷店的掌柜的。狄仁杰再接再厉，又查找陶瓷行的册子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几番查找下来，狄仁杰拿到了宋秀才姨妈家的地址，就在东门附近的一条胡同里。陶瓷店的掌柜的姓黄，找到死者的亲人，狄仁杰心里松了口气，回到房间脱下朝服，换上长袍，坐着轿子就去找陶瓷店了。这一路来到了东门内，路边是一排小平房，狄仁杰下轿走进一家丝绸店，买了一匹上等的丝绸布料，又在旁边买了2只熏肥鸭子和一盒果品，按照地址走进一条狭窄的小胡同，往里走了得有20米，胡同尽头终于看见一家小小的陶瓷店。这家店铺的门帘上钉着许多补丁，进得门店，只见里边竟是些粗瓷制品。一个黑脸汉子正坐在店内，狄仁杰上前：先生，您是黄掌柜的吗？这黑脸汉子一抬头：啊，正是正是，客官您买点什么？狄仁杰微微一笑：总算是找着您了，我姓宋，跟您内掌柜的是本家，今天路过金华，特地来看望姐姐。黄掌柜的半信半疑，心说我老伴娘家没人了，哪来的本家啊，心中狐疑，但是也不敢怠慢了客人，一边沏茶一边朝里屋喊：老婆子，你本家兄弟来看你来了。屋里边的宋氏出来相见，也是一脸的惊讶，他从来也没听说过还有本家兄弟呀。狄仁杰这场戏会不会露馅呢？宋氏上下打量着狄仁杰：您是？狄仁杰赶紧把手上的礼物递过去：姐姐，三叔从京城来信说伯父母双双过世，把您的地址给我了，这回正赶上我路过金华，心里惦记着姐姐，就买了2样薄礼略表心意，还请姐姐笑纳。宋氏一看这礼物，上等的丝绸布料熏肥鸭子，哎呦， 自己多少天没沾过荤腥了，心里这个乐呀，也不管这兄弟是真是假了，一口先认下，赶紧上里屋。这黄掌柜的拿出了珍藏的白酒，又让老婆子把这肥鸭子切了，三个人围坐在小桌旁边，这就聊上了。狄仁杰喝了口酒，姐姐啊，二姐的事儿我在南方听说了，虽然让人难过，不过我们宋家总算跟墨家脱离了关系。哎，只是不知道伊文外甥后来又如何了。聊起娘家的伤心事儿，这宋氏啊拿袖口擦擦眼睛。伊文早年呢在京师读书，已经考取了秀才，这孩子心气高，哪还想得起我这个穷酸的姨妈呀。哎，别提他了，来来来，快点吃菜。您看这么会儿的功夫，宋氏已经把狄仁杰当成自家亲兄弟了，对他十分的热情。这也得说是狄仁杰啊把这档案看透了啊，所以编得滴水不漏。在狄仁杰的引导之下，宋氏说出了那些陈年往事。狄仁杰万万没想到，他做了一回演员，竟然还得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。原来这宋秀才的母亲长得有几分姿色，就是这精神上有点问题，成天失魂落魄的。家里人呢都说他被黑狐狸缠身了，怎么念经做法呀也不见好。正巧赶上莫将军府天房，正房太太看这姑娘长得不错，就给莫将军做了天房了，人称叫三太太。第二年这三太太就给莫将军生了一大胖小子，这就是后来的宋一文。本来一家的日子过得和和美美，没成想这三太太不分好赖，竟然跟一个当官的有了私情，而且还怀孕了。十个月之后生下了一个女孩，那段时间正赶上莫将军不在府上，三太太就把这孩子扔给了姐姐。宋氏也不敢留这孩子呀，临时扯下一块大红布把孩子包着就扔到路上了，希望有好心人能给捡走。可是纸里包不住火呀，这么大的事儿哪瞒得了呢。莫将军回府之后得知这样的丑闻，气得他是暴跳如雷，逼着三太太说出奸夫的名字，不说就拿鞭子抽。这三太太受不了折磨，半夜里偷偷的悬梁自尽了。还没等莫将军揪出奸夫呢，第二天这钦差大臣就带着御林军冲到莫将军府上，抄出了九太子的密信，把他绑到刑场砍了。狄仁杰这点礼物花得真值啊，竟然得到了这么重要的线索。他按耐住心中的激动，告别宋氏，一出门马不停蹄的就赶回县衙。一见到罗应元，狄仁杰急忙拉他坐下。罗大人，您快坐下，我有新发现了。宋秀才的母亲，也就是莫将军的三太太，她曾经跟一个官员通奸，生下了一个女孩，把这女孩扔了。这个私生女不是别人，正是黑狐祠的朱红。罗应元闻听此言大吃一惊。狄仁杰继续说，那个弃婴用大红布包着，我猜想他被人捡起来的时候就是依据这块红布取名叫朱红。如此说来，这宋秀才和朱红就是同母异父的兄妹呀，怪不得这宋秀才不肯跟朱红结婚呢。而朱红的父亲没准儿就是杀害宋秀才的凶手。听到这儿，罗应元更惊奇了，狄大人，你是怎么判断出凶手的？狄仁杰捋着胡子微微一笑，罗大人，这莫将军早被杀之前已经识破了那个官员的奸情，而这个奸夫害怕奸情败露影响自己的前程，所以先一步下手，一封匿名信就把莫将军置于死地。我想宋秀才可能知道这一点， 他来金华就想证实他的父亲是被人诬告。不过宋孝才的这个想法是错的，他父亲确实参与了谋反，只不过写匿名信的人是为了掩盖奸情，而不是揭发逆贼呀。罗应元仔细回味着狄仁杰的分析，有一点却怎么也想不通。狄大人，这莫将军既然参与了谋反，甭管出于什么目的，写匿名信揭发他，这是对的。那这个人为什么害怕宋秀才揭开真相，要把他也杀了呢？狄仁杰捋着胡子，罗大人，您想啊，这个写匿名信的人是个体面的官员，他的奸情一旦被宋秀才披露出来，这可是有损他的前程啊，所以他必须让宋秀才闭嘴。而且我认为这个人肯定也参与了九太子谋反，要不然他不可能知道九太子有密信给莫将军，而且连密信藏在哪儿都那么清楚。后来钦差悬赏告发之人，他始终不肯露面去领钱，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，也说明这个人非常之狡猾。罗应元瞪大了眼睛，我的天哪，参与谋反？狄大人，依您看这个人会是谁呢？狄仁杰脸色一沉，还是那句老话，犯罪嫌疑人正是您的贵宾之一，这个凶手是朱红的父亲，我一会儿去把朱红接回来，让他指认这个神秘人。虽然他父亲每次来看他都蒙着面，但是根据声音和体态，我想还是能认出来的。罗应元若有所思的点点头。狄仁杰从袖子里边掏出两封匿名信，罗大人，这两封信，一封是当年揭发莫将军的，另一封是揭发玉兰小姐杀人的，我已经仔细做过对比了，一般的罪犯总是喜欢反复用同一种手段去达到目的，如果我们能找出凶手，说不定也能一道破了白鹿冠的案子。这两封信你也仔细分析一下，看是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。说完，狄仁杰坐着轿子去黑湖祠接朱红去了。狄仁杰判断凶手就在贵宾当中，贵宾总共有三位，如意法师、邵凡文和张兰波。这里边两位大人的表现一直很正常，倒是这个如意法师，话里有话不说吧，他住的敏悟寺离黑湖祠很近，最有可能经常去看望朱红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他一个和尚又怎么会知道九太子谋反的内情呢？凶手会不会在那两位大人之中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昏的树，我靠在窗户。